那么什么叫根本智？般若经上讲得很好，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，无知是根本智，无知起作用就无所不知。我们今天犯的过失跟这个恰恰相反，我们今天学什么？学有知。你有知就有所不知，难在这里啊！在这个时代，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不多了。民国初年，还有一些善知识。相宗的大德都是些在家居士，他们还在提倡要从根本智下手，虽然有几个人提倡，相信的人不多，响应的人不多。中国佛法几千年古老的沉船都是从根本之下说，佛家讲求根本智跟我们儒家教界学统方式非常接近，所以佛家有五年学界，无论是在家学佛、出家学佛，必须要经历这个过程。五年学界不是学戒律，那个戒老师的教戒，五年遵守老师的教戒，老师教什么呢？培养你的根本智，这个叫师承，现在没有了。我一生学佛了，这算很幸运了，沾了一点边缘，就是刚刚学佛的时候，老师指导五年当中学一部经，修一个法门，我亲近李炳南老居士，见面他给我约法三章，第一个拜他做老师，接受他的教导，除他讲经说法之外，任何人讲经说法都不能听，除了接受他一个人指导之外，任何人教戒都不能听，第一个条件。限制非常严格，第二个条件，过去所学的通通要放下，他不承认，第三个，你所看的书无论是佛书世间书，没有经过他同意不准看， 啊，我接受了。这一套方法是什么呢？这一套方法是训练根本智。啊，一切都不能够看，不能够听。啊，专门跟他一个人，他带路啊，他指路啊，他负责任呐。啊，你要是不肯听话，啊，到处去听，啊，随便去看，他就没有办法教你了。啊，那你就是走广学多闻了，你就是有知了，啊，不是学无知了。他这个办法叫你不能看，也不能听，啊，也不能读，啊，这个方法就是走无知的道路。无知修什么？修清净心呐，啊。啊，佛门里也常说，知事多是烦恼多啊。啊，摄人多处是非多啊。你认识人多了，是非就多了。你知道事情多了，烦恼多了，开始修学，要把人跟事通通杜绝，让你修清净心。清净心就是根本智，清净心能生智慧呀。啊，所以学生呢，要跟老师合作。要遵守啊，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间的熏修，啊，你才会得利益。可是这个方法，你得相信才行啊。你要不相信呢，这效果就收不到了。一定要相信。这个方法传了几千年了，所以一开头啊，老师用一段时间啊，五年的时间帮你定下来，把你的妄想杂念减少啊，从这个地方帮助你开智慧啊，去学一部经不能学多啊，道智慧开了，你有能力辨别真妄，有能力辨别是非，辨别邪正，这个时候老师就放你走了啊，我们中国人叫出师，现在人叫毕业，你就可以毕业了。毕业出去之后，这个门就开了，什么人讲东西都可以听，什么书都可以看啊，成就你的厚德智，无所不知啊。啊，开头为什么限制你呢？你没有这个能力啊，你不能辨别是非真妄，所以你接触之后啊，就把你的智慧破坏了。纵然你能够学的一些佛学常识皮毛，不开智慧，你没有真智慧啊，你所得到的佛家讲的是智变聪，是智变聪八难之一啊，你遭了难了啊！所以我们今天看看出家当中啊，有许多讲经说法的法师走的时候那个相不好啊，啊，所以有些人怀疑他讲经说法有功德了，为什么走的时候这相这么不好呢？ 他讲经说法是事知变错，不是真实智慧。他烦恼没断呐，是非人我贪嗔痴慢他还在啊，这个东西不管用啊。纵然修福，六祖慧能大师讲的，福不能救啊。一定要有真实智慧才能解决问题，福不能救啊。现在世间是迷在福报上，修福不修慧，不知道什么叫真实智慧，不肯断烦恼，不肯放下是非人我，他怎么会成就呢？虽然讲经说法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还是恶业，还是在造业。你要是造善业，三善道受生；造恶业，三恶道去受报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！念佛也不能往生。为什么呢？口念弥陀，心散乱。古人讲的寒破喉咙也枉然。你还是得搞六道轮回。这下面讲第七识，常识之取；第八识见分为内自我。第七识的功能是执着，非常坚固的执着，它执着第八识的见分，以这个为母。这个执着从来没有间断过。那么这个我的相是什么呢？下面这四句，四大烦恼常相随呀，我痴、愚痴，痴是迷呀，智取第八识的见分为内自我，就是迷。有我痴就生我见，有我见呢就生我慢，我爱，爱是贪爱呀。你看这个地方，贪嗔痴。慢是嗔呐，嗔的一分呐，爱是贪呐，第一个是痴。三毒烦恼，通通在其中，这个是三毒烦恼的根。从根本修，就是要把你的嗜欲、你的嗜好、爱欲、你的爱好，要把它断掉啊。断从哪里断呢？最难断的地方，先下手。世间人嗜欲跟爱欲 并不人人相同，自己要清楚。如果贪爱民众的，你就从民上下手；贪爱色众的，你就从色上下手；贪爱财众的，你就从财上下手。每个人不一样啊，自己清楚，自己明白。嗜欲跟爱欲不断，你就决定不能脱离轮回。财色名食睡，这个是佛把它归纳这个五大类。这个五大类叫五欲，五种大欲，哪一个重就从哪一个先下手，先对付重的，然后再对付轻的。明文利养五欲六尘，再没有一点贪爱之心了，那就恭喜你，你这一生呢，处理六道的机会有了。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运？想不想脱离六道？想脱离六道，你就可能脱离六道。六道里面的障碍你除掉了吗？所以要晓得明文利养五欲六尘呢，是障碍我们脱离六道的。我们今天知道六道轮回苦啊，苦不堪言呐！如果还有这个意念，问题就严重了。所以佛教导我们，我们要过最低水平的生活，远离贪嗔痴慢，决定没有嗜好，佛的生活一切随缘嘛。我们每天饮食起居都是托钵，人家给什么吃什么，给什么穿什么。如果自己我今天想吃这个，我想穿那个，你的嗜欲就现前了。这些地方要提高警觉啊，我的烦恼又起现行了。古德所谓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念起是一定的事情，无量劫以来的习气嘛，它当然会起现行啊。如果在境缘当中不起现行呢，那这个人是佛菩萨再来的，他不是凡夫，凡夫决定会起现行，起现行不怕，觉悟得快，知道这个念头是错误的，这个念头是轮回心，不把它转变过来，你决定造轮回业。虽然念佛依旧这个生于意，依旧造轮回业，所以这个念佛不能往生。这说明念佛人多，往生人少。什么人能往生呢？把嗜欲爱欲放下的人，这人能往生。所以此地讲呢，四惑常居啊。这个四惑就是我痴、我见、我慢、我爱啊。 决定不是好事情啊。这个是第七识的现象，所以叫它做染物意，染物真性。随时第八识立含藏赖业之名。是在讲第八识的阿赖耶识的体就是真如自性。为什么叫它做阿赖耶识呢？它被第六污染了，称为阿赖耶识。那么我们也晓得，是不是真的被污染呢？没有，真如本性怎么可能被污染呢？古德有个比喻，把太阳比喻作自信，比喻作真如，把云彩啊比喻作莫那什啊。第六意识莫那什只是像云彩把太阳遮住了，是不是真的遮住了？没有真的遮住啊。现在大家晓得，你坐飞机飞到云上没有遮住吗？所以这个东西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我们为什么，佛为什么说我们被迷了？我们把它当作真的，真的呢忘掉了，亏就吃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没有能力辨别真妄啊，真心妄心呢搞不清楚啊。可以说无量劫来都把妄心当作真心，这就是痴，我痴啊。把这个身体当作自己，这是我见的。修行人断烦恼，头一个要破身见。你看见思烦恼里面，见惑、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把身见排在第一位。真正觉悟的人晓得身不是自己，不是我。身是什么呢？身是我所有的，就跟衣服一样。这衣服不是我，衣服是我所有的。所以舍身受身呢就非常容易了。学生衣服脏了脱掉丢了就好了，没有一点痛苦啊，那再换一件就好了。你看现在人贪生怕死啊，他都脱一件衣服很难过得不得了啊，不知道这个身不是自己。头一个要破身见，换一句话说，不能爱惜这个身体，当然也不要去糟蹋这个身体。糟蹋身体是错误的，爱惜也是错误的。一切呢，随之自然就对了，你就得大自在。造作罪业都是为了这个身体啊，要想养这个身体，让身体舒服，让身体自在啊，造下无量无边的罪业这个是祸根呐。 有我决定就有慢，我总比别人高一阶嘛，别人总不如我嘛，人家再有本事，那个地方比我强，另外还不如我的地方呢。我慢烦恼，你才晓得多深呢。儒家教人傲不可长，佛法教人一定要断烦恼。为什么呢？不断烦恼不能出三界。不但不能出三界，诸位要把经教多念念，你就明白了。你有慢在，傲慢在，色界天不能去啊。你看看这个大小乘经论里面，初禅以上慢就没有了啊。所以我们还有骄慢的这个习气啊，怎么修行修得再好，升天也只能在欲界天，色界天没份了。色界天没分，说明你修禅定就不能成功啊。由此可知，慢是禅定的大障碍呀。生欲界，诸位晓得，一定得禅定，禅定成就初禅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禅定成就了。这个我们才从这里才醒悟过来啊，这个傲慢心障碍禅定，你的心得不到清净啊，你有高下之心，这个要断啊。要修平等心，平等心不容易修，先修谦下心，对待一切人谦虚卑下啊。为什么要这样修法呢？破除我慢啊。佛家这个礼戒为什么要五体投地啊？要行戒助礼，破除我慢啊，以我们最尊贵的头顶礼对方的足啊，最卑下的足啊，用意就是破除我慢啊。啊，行礼的时候，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到，学人参访六祖大师，礼拜的时候头没有着地，六祖看到这个情形，起来之后就问他，你呀，一定有值得骄傲之处啊！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头没有着地啊！这一问，果然问出来了。他读过三千部《法华经》呢，值得骄傲啊！别人没有这种功力啊。智皇啊，智皇法师，是不是智皇啊？你们有没有记得的？法达禅师啊。所以你有傲慢之处啊，你一定觉得自己哪一方面有长处啊，别人不如你的 你生傲慢心的。实在讲，还有很多自己确实没有长处。傲慢心从哪里？悲慢啊，不如人的地方产生起傲慢、悲慢啊，这慢有很多种啊，啊，很多类别，我们要晓得。一定要把它拔出。啊，我爱是贪心，对于事出事发的真相不了解，不知道这个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啊。啊，在这个里面产生了贪爱。啊，这个是四大烦恼，根本烦恼。啊，如果不能够拔除，不能够控制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都不能成就。啊，再跟诸位同修说明白，念佛求生净土。这四种烦恼，要是不能控制的话了，也产生障碍，这一生不能往生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仔细观察念佛往生的那些人，啊，走的时候很好的瑞相，然后你再想一想他生前处事待人接物谦虚，啊，真正做到了谦虚恭敬，啊，他与法相应了。下面的文教给我们，啊，尽管无名体相，本自不由妄想因缘，何何而有？因缘体虚，诸法相忘啊！啊，这是我们刚才举《金刚经》上的话所说的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它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就肯定能断。我们对于断烦恼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就有信心了。啊，真的决定可以证得，我们也产生信心。马明菩萨在《起心论》里说得好啊：“本觉本有。”不觉本无，这两句话讲得好啊！啊，不觉这些都是迷，都是不觉，不觉本无啊！本无当然可以断掉，本有，本有无量智慧、无量断能，决定可以证得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建立了信心。从信心生起了大愿，啊，断惑证真的大愿，有信有愿，信愿落实，后面就能证果啊，啊，果报就现前了。修学必须先把这些道理搞清楚搞明白，功夫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行住坐卧，睡觉我们功夫也没有间断， 这个功夫就是此地讲的观照，睡觉的时候观照功夫也没有间断呐。于是功夫才能得力。这个下面他举的中论里面一首偈啊，中论云：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一名为假名，一名中道义。这个我是佛陀自称，诸法都是因缘生，不但设法界诸法是因缘生的，一真法界的诸法也是因缘生的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设法界一切诸法不可得，决定不可以分别之处，一真法界的诸法也不可得，也不可以分别之处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，这是真理啊。为什么呢？所有一切法都是因缘生的，语言生之法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啊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一真法界也是唯识所变，啊，这个道理都要懂啊。一般学人只知道设法界是为识所变的，不晓得一真法界也是为识所变的。如果不是为识所变，一真法界哪有四十一位发生大事？那是四十一位从哪来的呢？还是识变的。要没有识变呢，那纯真无妄啊，只有在如来果地上是没有了。等觉菩萨还有一分生相无明没破，还是识别。啊，那么不能在一真法界或是在设法界，我们现前环境当中，只要真正通达明了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现象就没有障碍啊。华严说得好啊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啊。为什么说无碍呢？它是幻象啊，此地讲的因缘体虚，诸法相忘啊，梦幻泡影，它有什么障碍？没有障碍 啊。那我们要问，障碍什么呢？障碍自信啊。没有障碍就是你自信的现前啊。我们凡夫有障碍，自信不能现前啊，所现前的是妄想分别执着啊。无有障碍的时候，妄想分别执着不生啊，这个才是真正事事无碍啊。我们六根接触外面这个六种境界，不起妄想，不生分别，不生执着，这个就是事事无碍啊。这个是功夫真正到家了啊。我们现在修行做功夫，设在家呢，也是这个方向 也是这个目标。我们虽然有障碍，这个障碍啊，一年比一年轻，我们功夫就得力了。啊，一年比一年少，啊，功夫才有进步啊。诸位千万不要误会呀！啊，我读的经呢，一年比一年多，念得多。啊，我拜佛拜得多，我念佛念得多。如果你的烦恼没有减，智慧没有增长，经白念了，头白磕了。效果就要看烦恼轻智慧长，啊，这个才是真实的效果。古大德的修学跟我们现在不一样，原因就在这里，啊，我们看高僧传，看居士传，古人修行往往三年五载，啊，十年八年有开悟的，啊，有证果的，啊，往生欲知实质的，成就了。我们今天修学也花了很多时间，也用了很多心血，不是不努力，不是不认真，我们是不明就里。我们把方向搞错了，所以达不到目的。啊，我们的散乱心不但没有减少，年年月月都在增长。这个就是功夫用错了。啊，功夫真正得力，决定是妄想少了，分别执着越来越少，心地越来越清净，越来越慈悲，啊，越来越真实。所以我们自己要常常检点呢，检查检查自己功夫是不是真的得力了。如果我们分别执着没有减少，赶快要回头，要把自己不得力的因素找出来，把这个因素消除。所以我们前面跟诸位同学说过，天台大师教导初学，我们自己一定要肯定我们不是中上根性，啊，才免除增上慢呢，我慢呢，啊，我们是下根之人呢，啊，下根之人从哪里学习呢？从五停心，从五品位学习，真正的踏实啊！停就是止息我们的妄念啊！你想用慈悲啊，慈悲观止息我们嗔恚的妄念呐，啊。 素习观止息我们散乱的妄念呢、啊。佛教给我们这五种方法，先把心定下来啊，修五品位啊，这个昨天跟大家讲得很详细啊，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啊，为什么不做？啊，第一个随喜，为什么做不到？不但我们要随喜如来一切教法，我们还要恒顺众生，决定不能在环境里面起分别起执着啊，必须要晓得境界是平等的。偶业大师讲得好啊，净缘无好丑啊，好丑在人心呢、啊。净是讲的物质环境，缘是讲的人事环境。为什么无好丑呢？因为它都是梦幻泡影，它的存在如露亦如电。佛教给我们这么看法，这个看法是佛的看法了。佛知佛见，我们在这里分高下，分好丑，是我们自己烦恼起现行。为什么古来大德修行功夫得力？他的真诚心现前了，清净心现前了，平等心现前了，那是佛心呢、啊、那是性德啊，自信本具的智慧的呢。我们修学为什么不能现前？第一个，我们用的心是妄心，一天到晚打妄想，妄想不断了，你还不知道你用的心是妄心吗？多少人用妄心自己不晓得，我真诚啊，我真诚待人啊，我真诚做事啊，他真在哪里？诚在哪里啊？什么叫做真？什么叫做诚？不晓得，以为自己真诚心处事待人久啊，他不知道，他就永远不能改过，永远不能进步啊。所以头一个要知道过失，知道过失叫开悟了啊，改正过失啊，那是真正的功夫。不晓得自己有过失，诚这一个字，曾国藩先生说得好啊，他在读书笔记将这个诚下了个定义，一念不生是为诚啊。什么是真心？什么是诚心？没有妄念的那个心是真心，是诚心。念头才一起，心就不诚了，就不真了。如果再要不懂得，我们这几年修学将世尊教导我们的原理原则做了一副对联，你们同学大家都看到了， 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念佛，这十句，每一句都具足其余的九句。啊，你说真诚，什么叫真诚呢？清净是真诚，你心不清净不真诚；平等是真诚，你的心不平等不真诚。啊，看破是真诚，放下是真诚，那你都没有做到，真诚没有啊。你说你慈悲，啊，慈悲呀，你真诚才是慈悲，清净才是慈悲，平等才是慈悲，你通通都没有，你哪来的慈悲呀？每一句都具足其他的九句。华严经上讲，一节是多，多节是一，一多不二啊。于是我们才不至于产生误会呀。啊，误会里头就生我慢了，增上慢就现前了，不肯脚踏实地，不肯老实修行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讲习当中，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大家都晓得灾难很多啊。一年比一年多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这个是众生共业所感，也是自己三业的造作，不能把这些灾难推卸给别人啊，他们不好造作恶业，我好吗？我没有造恶业吗？啊，每一个人都把责任推给别人，这个就没救了。啊，如果从这个地方回头，把责任自己承担，自己检点，自己忏悔，自己改过自新，这个劫难就有救了。啊，佛教给我们回头，自己回头啊。不是教别人回头啊，是教自己回头。啊，这个是佛法教学跟世法教学不相同的地方。啊，佛法没有教别人，教我自己。啊，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你看说的学生一个人，我也讲过不少次啊。自己一个人是学生，自己之外的都是诸佛菩萨的示现，都是自己的善知识啊。他这些示现有正面的，有负面的，有示现善行，有示现恶行。示现善行，我要向他学习；示现恶行，我要拿他来做一面镜子。啊，检点反省，我有没有这个恶行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呐。所以善财童子一生能圆成佛道，道理在此地。善财童子修的是念佛法门，啊，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。诸位在华严经上看到啊，啊，他的老师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在华严会上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他离开老师，他在老师那里成就根本智，出去参学。成就后得知啊，参学第一位善知识德云比丘啊，四十华严里就称吉祥云比丘，教他 波州三昧，专念阿弥陀佛求成净土。王下五十三参，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记录，你们看看什么味道。学法门大家都知道，先入为主，德云第一个教他先入为主啊。再怕你不相信，幕后普贤菩萨导归经录，你才晓得彻实彻宗一句阿弥陀佛了。华严经上显示的啊，那么他的看破放下就在五十三参具体表演给我们看了。啊，教导我们怎样看破，怎样放下。啊，所以华严经好啊，不但有理论有方法，后面还带表演，做出来给我们看。我们看的是佛陀教学慈悲方便都达到了基础啊，我们不能认真努力去体会去学习，过失在自己。佛对得起我们，我们对不起他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。